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中国的一艘国产航母呢，最近是离开了停泊的大连造船厂西庄码头，或将于近日开始其首次试航。中国人民法院表示，2015年至2017年，集资诈骗的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均超过了70%，监禁刑呢均超过90%。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最近已全面启动，预计呢今年的年底初步建设完成，可解决群众办事进多站、满网跑的问题。近日，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号针对网约车烧钱大战连发三篇评论性的文章，呼吁网约车发展要脱虚向实。生态环境部呢已推出排污许可云平台，到2020年将覆盖所有的排污企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部长江涛最近表示，要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深化职业技能培训改革。农业农村部表示，一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226元，实际增长了6.8%，实现开门红。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什么都愿意，什么

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不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忍住疲惫，睁开眼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光芒、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你的视线去亮点，为什么舍不得熄灭，光你的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一亮，我不想再见你的面，对习惯你这光，沿着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 报告队长，敌军已进入了我军咽喉要塞，来势汹汹。 队长，这么强大的乙肝病毒还是第一次见。 哼，再强大也难逃我们的阻击队。出发。 4月25日，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经典969提醒您，儿童免疫预防接种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请按时接种疫苗。 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亮。

最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主任杨利伟宣布，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启动。京张高铁的复兴号智能列车的设计方案最近公布，将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球范围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在五一的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从4月29号的零时开始，到5月1号的24点结束。人社部表示，国家将推行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增加工匠精神的培育和职业素质培养。30岁的大满贯得主张继科将于5月复出，连续参加中国公开赛和香港公开赛两站赛事。北京电影节近日落幕，影片《惊慌妈妈》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影片《妈妈》斩获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全国首家无人书店智达书店最近在上海开业，多项黑科技让顾客拿了就走，走了就付成为现实。

尽的眼神，车窗没你我了解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生活没有爱多么难走，雨后看见彩虹，想一见我回首，立刻为我听我解忧，雨后看见彩虹，在落单的时候，朋友多么暖人心窝，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要和你互动到的话题啊，是关于汽车的。你家的第一辆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其实呢，在这改革开放的40年里啊，汽车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没人敢奢望，到后来的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同时呢，也勾起了很多车友美好回忆。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家的第一辆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参与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第一辆，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你家的第一辆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你是谁，往事轰然如云烟，流浪心已憔悴，谁在乎英雄泪。 从4月的25号开始呢，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是正式的开幕了，一直的是持续到5月4号。那也是为了保证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与畅通，北京市呢将对顺义区新国展的部分地区进行交通的管制。那么泽林呢也在这里提醒您，如果期间呢各位听友想要去看这个车展的话呢，也请您提前安排好出席的线路。 他说他找不到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你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要趁着酒。